呢一款嘅疫苗。美国国会参议院展开对前总统特朗普涉及煽动叛乱的第二日弹劾聆讯。众议院弹劾案管理人民主党众议员拉斯金在开首发言的时候说，他所提供的证据是要证明特朗普在事件中并非一名无辜的旁观者，而是主要的煽动者。今日的聆讯最多进行八个钟头，预计他们会展示特朗普支持者在今年1月6号闯入国会大楼和冲击警员以及议员锋芒躲避的混乱场面。特朗普的代表律师会在之后展述立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4.63， 瑞士法郎 0.89， 加元 1.27， 人民币离岸价 6.429， 英镑对美元 1.383， 欧元对美元 1.212， 澳元对美元 0.772， 新西兰元对美元澳元对美元 0.7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1.28美元，卖出1842.3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预测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同埋路面嘅交通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咁提一提你啦，旺角花墟咧有人流管理，咁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同埋太子道西支路，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一段咧，都会封闭噶。咁另外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钦州街嘅中线咧，而家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啊， 好好食啊！ 丰衣足食庆团圆。 子豪阿摄，新一年有咩愿望啊？ 天怡，我要发达， 我要发围。 咁啊啱啦，我哋三五成群过嚟一齐准备呢一味冬菇发菜好事，食完啊包保发财好事啦！如果唔系等你发达同发围，咁你等到几时？ 诶，跟住你，好快嘅啫。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一家人幸福团圆。 做人坦诚啲唔好咩？ 系 Lorraine， 咁如果面试嘅时候佢问你点解想嚟我哋公司工作，咁你又会点答啊？ 因为你哋公司出嘅人工高啲咯。 究竟由林欣彤饰演嘅 Lorraine 咁坦白，会唔会影响仕途呢？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一同展翅。 假期前后要好多嘢注意噶，例如一定要收好嗰啲化。 我知道化妆品，如果俾人偷晒咁点啊？ 唉，系化学品啊，要将佢哋放喺金属柜或者危险仓内啊。 最紧要系掹晒所有嘅， 掹晒所有面膜、眉毛、杂毛啦，放完假翻嚟仲要见人噶嘛。 唉，系掹晒电箱入面所有电器插头，确保电箱锁好啊。 你两个都系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前后倍留心，开工自然更安心。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神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 每逢除夕都会有人举行庆祝活动，到底是庆祝可以迎接新的一年，还是是庆祝平安过渡之前的日子？如果选择不庆祝的人是因为没有时间， 还是系对生活失去热情？经常听到人讲，我哋越嚟越冇过年气氛，唔知系咪就系因为呢个原因？今日除夕咧，最低限度俾一个笑容自己。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哦，早晨，晨光嘅听众啊，今日嚟到年三十啦，2月11号星期四早上时间8:09。 听说话年头赚到年尾啊，吓咁啊，今晚咧就年三十晚啦，咁今日咧港股半日市，不过半日都要睇实佢。咁啊，请我哋嘅股评人朋友出场先，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你好啊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Hello！Hello！系早晨 ，Dicky，Hello 啊 ，Dicky， 系你 系咪系 咪飞咗啊 ，Dicky？ 你系咪翻加拿大啊？有 delay 咁样啊？ 系 喺度 喺度喺度， 踏入牛年噶啦，因为已经立咗亲啊嘛，咁啊，恭贺说话唔嫌多嘅，讲咗两句先啦。 好， 好啊， 大家咧，今年投资咧就食住我个名个名咁个势咁样，就投资获利多多得机嘅。咁最紧要咧，身体健康咧。就真係一定要㗎啦吓，咁啊百毒不侵啦，咁啊同埋牛年就梗係要行运，由年头行到年尾啦。 系 咁啊！咁多位听众都收到啦，呢个祝福咁啊， 大家咁话吓。 系啦，咁啊，好耐冇买过杂志啦。 系 见到 Dicky 喺中间度买本嚟睇下啦， 支持下 利是股啊。是不是 好好的真 的。咩你说什么 ?Dicky? 赞你好 的。好好的。 哦、okay. 有点窒了我想听清楚一点嘛赞的说话我都想接收一下嘛是不是Dicky, 啊咁啊牛年有没有利是的、股份或者有些板块可以叫散户股民敲一下他呢昨天港股就升得很凌厉了、啊、交给你讲一下唔该。 好昨天真的非常之凌厉啦真的有些喜出望外的因为呢大家都会讲话喂冇喎、啊，冇北水噶咯、啊，咁但系唔睇北水啦，即系自己咧，嗱都唔系糖水咁简单，系真系咧五湖四海嘅水咧，都系继续流入嚟港股，继续做好啦。咁当然见得到咧，都明显地过去好受到北水所谓青睐嘅一啲嘅股份啦，都系一啲好权重嘅一啲科技啊、互联网啊嘅股份，咁继续咧都系。一路扶摇直上嘅，哇！美团啦、啊，又唔识停咁。当然佢话而家佢哋都要做啲社区嘅电商，哇！你咁大规模，你已经系做紧咁多一啲即系送餐啊服务，你做埋呢样嘢唔得了啦。咁啊，估计又再爆上去，又新高。咁啊，700又系新高。咁其实咧都真系好多只股份都新高啦。咁啊，净系呢啲嘅股份，唔好忘记，其实佢哋个权重咧都相当之惊人。咁所以净系佢哋咧。都已經係成為咗帶動港股嘅原因，咁仲有其實琴日咧個升勢都相當之全面下嘅，咁你話喂今日得半日市，咁啊今日可能剩翻啲，真係唔出奇，咁但係亦都有望咧，即係迎接住喺即係我哋真正踏入新一年啦嚇，講緊農曆嘅新一年嘅時候，即係我哋所謂嘅紅盤咧，都有望係高開就高收啦，咁啊喺嚟緊咧，咁亦都憧憬住即係 A 股嘅表現，亦都相當之唔錯，都翻到年高位啦。 嗯 我都会相信 A 股咧都会系有个即系红盘而高收嘅机会咧都相当之大，咁所以咧即系短线我谂可以恒指再睇翻咧，突破到如果30,200的话咧，起码都可以试翻去30,500嘅呢啲位置。咁当然有好多股份都真系累积都几庞大升幅。咁如果你话而家即系短线即系投机入市嘅，咁即系梗系要绑紧安全带啦，呢啲就一定要做好噶啦吓。咁但系咧就即系。市場嘅氣氛係咁樣咧，咁亦都唔好話即係完全係順勢而行咧。理論上都係一個比較穩妥嘅做法咯。你話哇，而家調翻轉即係睇跌得唔得？咁就真係個風險可能更加之高。咁所以寧願就觀望，就唔好話冒冒然咧，可能話就喺而家呢個水平度睇跌咯，係啦。 嗯，阿 Dicky 啊，讲起气氛好咧，呢抽新股嘅时候咧，气氛啊真系非常之炽热啊！嗱，咁啱啱咧就有呢一只嘅诺辉健康啦，咁啊有啊超过过百万人认购啊，呢一只首先问一下阿 Dicky 你点睇咧？咁啊之后咧亦都想再问第二个问题，就系呢一个嘅药业股啊，即系咪就系一个好好嘅板块，或者即系最近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咧见呢个新春之后咧，亦都有两只呢个药业股咧、 排字队啊， 系啦就。 会招股。咁如果大家 miss 咗呢一个乐辉健康啊，咁之后嗰两只系咪又系可以部署下嘅咧？ 好，先讲下乐辉健康先，真系相当之惊人啊吓！咁啊，超额认购嘅倍数咧，即系而家据悉咧都有成咧成2000倍，系4000倍。咁有几夸张咧？就即系话。因为呢隻新股始终个集资规模细，唔系好似快手之前咁大，咁所以如果你话以而家呢一个咁样集资规模计咧，咁即系唔使讲噶啦，基本上咧就大户又好，散户都好，基本上咧都唔系好抽得到噶啦吓，孖展都唔代表抽到，甲组顶又未必抽到，月组底又未必抽到，但喺咁嘅环境底下咧，就即系话抽到就即系个。超级幸运大抽奖嘅游戏嚟嘅， 系 不过咧，你话系咪就代表所有新股都系话啊，即、就、系、是、可以疯狂咁炒作咧咁？嗱、啊，我都要提一下，其实首先第一就是、过去嗰个两个月啦吓，咁讲啦，上市嘅新股其实咧都真系有近半，甚至乎略接近一半咧系跌穿招股价，呢、這个第一点。而第二咧系喺日前招股嘅即系喂日前上市嘅即系贝康医疗咧。佢超額認購倍數都唔錯噶，當然呢只樂輝咁勁嚇，佢都有400倍，但係佢股價咧，其實比招股價咧，即都係高出嗰1-2%嘅。如果你孖展咧，其實如果唔係真係暗盤，唔係啱開始沽，其實係要輸錢嘅。所以咧，我會覺得即希望大家都要冷靜同理性。咁即係話，抽新股個氣氛越亢奮，咁其實咧就往往最後一次就係。好亢奋，但系股价表现不似预期咧，咁其实呢一个所谓嘅新股嘅亢奋就可能会有所降温咯。 系，即系大家嘅焦点可能就系摆咗喺啲劲嗰度，其他嗰啲其实佢都有另外一边厢嘅表现嘅，只不过大家冇睇到， 系啊， 忽略咗。 睇翻譬如由上年年尾啦，到今年年初咧，其实都不断有新股上市噶嘛，即系赢钱嗰啲大家就开心啦、，happy 开香槟啦。其实好多只都要输钱，跌穿招股价， 嗰啲大家又冇乜点讲， 冇人睇系嘛？ 系啦， 定还是提都费事咧？有冇啲跌穿招股价反而系低流嘅一啲股份啊 ？Dicky， 我反而话新股啊，你抽咁辛苦都抽唔到，依家跌穿埋招股价咯，咁啊特价俾你买，咁啊有冇啲可以抠下？定还是特价系有原因嘅？免费先系最贵啊 ！O 咁样， 我就觉得呢个世界永远都系咧吓，冇咁大只噶。除街跳，新年流流讲呢啲唔系几好。咁但系你谂下，即系好似譬如话，我唔系特别标签佢啦。咁但 系 好似譬如话，车市咁样， 系车市， 亦都系 车市 倍数好高个噃，1200几倍噶吓。咁佢而家股价其实都已经系掉转头潜咗水噶啦，曾经都喺水面噶。曾經都相當美好的，咁但係而家都相當暴躁啦，而家就跌咗落去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大家唔好完全忽視呢一樣嘢，即係話好如果你真係去抽到而係又抽中咗，而佢又可能會有個幾可觀嘅升幅俾你，可能係一個即係話短期獲利嘅時候，就算快手咁強啊，哇！即係115嘅招股價去到400蚊咁滯啦，好多利好消息喎 ，MSCI 喎，國企指數喎，恒生科技指數喎，不斷咁樣有呢啲指數踏入喎，仲要再長遠啲，因為佢始終係同股不同權啦，你要等佢真係入去呢一個所謂港股通，可能要耐啲時間，即係就算唔使半年。時間慢慢中淡，你都要即係等一段時間，唔會好似京東健康咁快。咁但係即係去到而家呢啲價位咧，我都真係買唔落手啊！即係如果你話有貨咁唔走 ，OK 一件事。即係如果抽翻嚟嘅，但係話高追咁，我真係覺得我寧願賺少啲，好過咧即係買完之後，哇！成個過年咧提心吊膽，見到即係外圍股市有所波動嘅時候，又唔知道佢會開成點。咁所以唔緊要啦，即係始終都放好幾日嘅假期，又唔需要話今日係急於去入市咯。 咁唔需要入市，但係之前揸落嗰啲呢过往呢可能都有其他朋友会话啊过年之前我哋都叫做减下磅先啦、但今年揸住呢三隻重磅嘅强势股可能呢真係唔使减磅呢叫做坐直通车过年，包括腾讯、美团同埋港交所啦，係咪就算今日半日市无论升升跌跌继续揸埋落去先啦，揸到年初五开始啊 ,Dicky 呢三隻股份。 如果呢幾隻呢我就覺得都可以嘅，因為始終即係喺未來呢段時間大家都起碼等一樣嘢，就紅盤高開埋先啦， A 股繼續夾上去先啦，即係都會有呢一個咁樣嘅心態。如果真係呢三隻即係一來權重啦，二來個概念仍然喺度㗎，即係 大家都可以話即係睇高一線嘅股份咧，咁我諗就都可以嘅，繼續揸住嘅。有甚至乎過去呢段時間有好多啲真係有基本因素，而係亦都有資金追捧嘅股份，我就會覺得即係個信心大啲咯。但新股就真係都要明白，即係嗰個熱潮咧係一陣陣嘅，即係可以佢高開好多，但係都會兵敗如山倒。真係唔好以為新股一定會賺錢，就算可能開市嗰刻有得俾你賺，你真係沽得慢少少都已經係會即係兵敗如山倒咯。咁所以都要少少留意風險啦。但係嗰幾隻權重股咧，咁我就都覺得都繼續都會帶領住個指數嘅。 咁新蒸頭梗係要好好口啦。咁我哋交俾咧我哋神光嘅祝福女神啊，崔潔同 Kitty 咧祝福一下德基先。 我梗係要祝福阿德基咧，即係新嘅一年啊，牛年咧就发大财，财源滚滚，仲有心想事成，要乜有乜，越赚越有。 系我 多谢 代阿祝， 定你贵言，大家咁话。 系我代阿钟哥祝阿 Kitty 咧越嚟越靓仔。 Kitty， 祝 Dicky， 祝 Dicky 咧越嚟越靓仔啊！仲有 就靓女， 系啦，你又靓仔啊！咁啊，仲有六福齐来，边六福啊？六嚿腹肌啊，都齐来啊！咁样 顺利啦。 系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多谢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 好，我哋过完年再倾啦。 好啊， 新 年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就嚟新年，有乜要求？ 我想求自身， 我想求姻缘， 我想求财运，我想求家宅， 我想求健康。 我想求春路， 咁多要求自己上网求啊！ 网上求翻支签， 8:20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咁多位，早晨，崔杰同， 早晨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早晨， 阿 O 都喺度啊， 喺度 啊！好啦，咁今日咧就正所谓年三十晚前啊， 系 咁啊，要求埋呢支签先， 系 嗱，今日到我啦啩。 梗要啦， 各位女士， 眼中期待 嘅。咁我哋今日求咧，我先为大家，包括我在内，求下大家嘅前途先，就系求我哋嘅事业。咁正所谓咧，即系香港又好咧，我哋每一个人都好咧，都好想喺呢个咁即系暂时嚟讲啊，比较低迷嘅情况底下，搵到条出路啊嘛。咁啊，求一求我哋咁多位嘅事业，睇下点样好嘛？ 好， 好啊，好啊，即系一支签就求晒咁多个。 即系正所谓以前油麻地戏院就一张票睇到笑啊。咁而家我哋就一支签，大家睇下点。好啦，咁就等我嚟咯，好嘛？ 好， 你等我一阵啦。 阿崔杰同而家 佢个签筒咧喺度捞紧， 捞紧签筒啊！ 捞紧签筒，你等我一阵啊！ 嗱，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交俾阿小白。 定系交俾小白？ 小白你喺上面得唔得啊？ 我喺上面得嘅，系啦。啊，咁我揿噶咯。 嗱， 你谂住先。 唔系，我要谂住大家个样貌先啊，要成。 唔系，阿钟哥你要谂埋只手指啊。 系，你用边只手指啊？嗱，有啲手指系不能够乱用噶， 系嘛？ 系，即系如果求签咧，你用即系可以用第一、第二、 你 第四、第五只手指。 钟哥，你拣我边只手指啊？左右手。 我就梗系用中间嗰只啦，但系手指唔系几咪睇先，但系就唔系几好。正所谓民以食为先， 系啦，系食字好啲啦， 食字啦，好嘛？ 咁我揿啦， 准备一揿，二三， 揿，好，38， 38号签，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啊！ 等紧你，等紧你，等紧你。 我呢个签童咧就系负责解签嘅， 系。 至于你，诶， 咩嚟噶？咩嚟噶？ 哇，佢连音乐都识埋， 停咗，喂，一额汗喎，俾你讲到， 唔系，中吉，因为我睇到咩咧？陶渊明辞官，大家都知道即系呢个故事噶嘛， 我就啱啫， 辞官归故里啊嘛， 就啱我准备退休嘅心态，即系你哋，而家求埋你哋， 系咯，嗱，但系咧望一望嘅时候咧，呢一支38号零签咧就系中吉嘅，都系唔错噶，咁啊呢个睇唔睇个签文啊？ 好， 好啊， 个签文咧就系归去来。 来系事官币，失堪容失亦为安，南昌寄傲谈诗酒，倚仗徘徊饱汉山啊！咁就讲咩咧？嗱，即系讲少少故事啦。 好解唔解得通啊？呢个 解唔通。 解唔通， 解唔通，要听崔杰同讲， 解唔通要听崔杰同， 系啦， 解尖同。 晋朝嘅时候咧，呢个陶渊明咧就话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马，呢个可能好多人都听过啦。就辞官，我唔做啦，就翻乡下咧就享清福，过住呢个归隐嘅生活之后，佢就写诗啊嘛，写咗好多词啊咁样啦，归去来辞嗰啲都系佢噶啦。咁呢支灵签嘅含义咧就系咁讲啦。咁啊，流年嚟讲咧，呢支签咧就系暗示平稳嘅啫，即系冇乜大喜。亦都冇大忧，而事业呢就并非呢个谋事之年啊，咁最好呢就冇咁多新计划，而咩呢稳手。 哦， 就 是、 又系嗰句啦， 是你自己加落去噶。 即系钟哥话，我哋改嘢啦，就即刻攞翻呢38号先。 三十八签，钟哥咁样。 三思，谂谂先吓。 三思添啊，叫你呢位施主，我三思而后。 下个礼拜会有新 round， 你而家话同我讲呢样。 系啦，嗱，咁佢话财富方面咧，其实即系都已经。聽個簽文就知啦，即係都唔會有急財啊嗰啲噶啦，即係唔係嗰啲財字嗰啲急財啊，即係橫財就冇乜，但係收入咧都穩定嘅。咁啊，始終你即係哦嗱，我而家自由發展啦嚇，即係你辭官歸故里，即係本身自己都 有退休金㗎嘛， 係啦，退休金啦，自己手上面都有筆錢啦，就唔憂嘅應該係啦。咁但係你話之後其他有一啲大財入手咧，就應該未有㗎啦。不過如果你話呢一支簽係求自身嘅話咧。是一个好悠游写意嘅一年啊，咁你有机会咧，可能学习到一门自己中意嘅新技能添噃，系啦。 新技能 系咩咧？ 啊，即系正所谓冇乜嘢想学噶咯，而家都唔通即系转咗去教书全职？ 全唔会全职，你唔好走啊！你又唔好吓我哋。嗱，家庭咧亦都系和睦嘅。咁如果屋企系有人有即系大肚嘅话咧？多数系生女，咁仔细嘅讲到。 而家我嘅家庭就系你哋几个啊，你哋几个，如果大家和睦，我哋就和睦啊。 系啊系啊，但我哋未有孕啦，未有孕，未有孕啦。 点唔系？琴日话O 系咯， 可能会生啊嘛。 咦？咁即系话O今年会生女喎？唔系啊，我都唔系帮我自己求嘅，我 系 帮节目求啊。 佢即刻撇清。 可能我哋有女成员加入咧，有冇谂过 划清界线？ 系我哋有个女 PA 咧，有冇谂过？ 女 PA 都未必一定大肚噶。 唔系，但系寻日明明话产子嘅，我记得，即系唔同人求咧，唔同嘅。嗱，咁啊，名誉方面咧，呢支灵签咧就暗示啦，成日会有小人喺背后中伤啊。咁所以我哋点做咧？ 都唔系今年啦， 千祈唔好出风头，系啦，就唔好锋芒太露。 咁太迟啦。 哦，因为已经好老啦，好老啦，咁唯有你就继续顶住啦。咁而风水方面咧，都系暗示呢个平稳嘅，即系都唔需要特别搞啲乜嘢噶啦。咁啊，主要其实呢支签就系平平稳稳咁样过渡咯，即系冇乜大起或者大跌嘅。咁啊，喺呢个时候即系。其实同我谂同上一年一样，即系大家尝试去享受嗰个嘅平静。 啊，系啊，嗱咁、啊、正所谓咧，求签嘅嘢咧，当然就系一啲大家如果相信嘅话，咁你会做嘅活动啦。咁、但系亦都有好多人咧就会唔相信嘅，即系觉得呢个都唔系好科学，咁就睇自己嘅心情或者自己嘅心态啦。 系，或者有啲人咧求完一支签之后咧，觉得咦，譬如钟哥啊，明明下个礼拜想改 run 单，听完呢支38号签之后咧，心水有啲不宁啦，叫我唔好搞咁多嘢。咁有啲咧就会。求其他签嘅，即系再求过，或者去其他嘅庙宇嗰度求过。 系啦系啦，呢个我好想问嘅。嗱，如果咁多位有求签咧，我哋好似之前都讲过啊。即系如果你求咗一支之后，觉得唔顺啊， 系， 你会唔会再求？会唔会再求第二支啊？ 会啊， 但你会喺同一个签筒求过啊？定还是不如我搭车去第二间庙嗰度求啊？ 搭车去第二度咯。 哦，咁啊，即系你唔信呢间啦。 哦，唔系唔信，即系听多几门意见啫。 呢个就系最奇怪嘅地方啊！佢成日都话你信佢，你先至会去揾佢啊嘛。好啦，你去到佢话俾你听，哦，原来系一号签。 系， 我唔系一号签唔啱我咧，跟住你去求第二间，咁咪即系话你唔信呢间庙咯。咁你最初由头到尾，其实你基本上。你個心態已經係唔想信呢一間廟啊！咁你求你做咩啫？ 其實就係想求個安心。點解知你求到個安心？ 呢個就係啊嘛！其實同間廟係冇關係嘅，係最主要就係你自己想求一樣嘢，你自己想聽，佢俾唔到你，話唔到俾你知，咁你就唔信。如果佢話唔係，你嗰支真係一號簽嚟嘅，咁你就話：哦，呢間廟好靈啊！ 咁樣。 唔係，其實你球到好簽都可以再去第二間球嘅，即係正所謂 fact check 下啊嘛，即係 double confirm 下啊嘛。 咁如果你係第二間球嘅時候，球出嚟嗰啲簽冇呢支咁好咧？ 哦，咁啊，梗系信第一支啦。 我间表唔好啦， 好选择性嘅呢啲真系， 好选择性啊。 不过其实今日咧，我哋都有继续请到阿周树佳佳哥咧，同我哋讲下一啲传统嘅习俗啦。咁啊，当中咧亦都会有讲到求签嘅。咁啊，佢有讲到咧，如果万一啊吓，你真系 touch wood 求签嘅时候，求到一支唔系几好嘅签，求到一支下签啦， 咁又点咧？ 咁点样咧？嗱，当然啦，好似我哋咁讲，有啲人咧就会去第二间庙再求过，即系求个安心咁样啦。咁但系都系下签，原来咧都有一个做法，咁就将佢咧即系化凶为吉噶。我哋一间咧就可以听一下呢一个环节，等下周树佳佳哥咧同我哋讲下。 大家学下嘢先吓。 系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我好多习惯都系喺爸爸妈妈嗰度学翻嚟噶，父母做啲乜嘢，子女就会学到啲乜嘢噶啦。 英国散文家理查德·斯梯尔曾经讲过，一个高尚的人如果有一个像他自己一样的儿子，其乐一定不亚于自己生命的延续。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屋企的优良传统会一代一代传落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因应疫情最新发展，政府部门将会在2月18号起全面恢复正常公共服务。政府发言人说，疫情渐趋缓和，考虑到社会和经济运作需要，政府部门会恢复正常公共服务。个别政策局和部门或者需要时间部署人手和物资，可能稍后才会恢复部分服务。发言人呼吁市民继续利用邮寄、投递箱或者网上服务等的方法，以获得所需服务。市民如果必须前往政府大楼或者办事处，就必须一直佩戴口罩，并遵从相关防疫措施，包括体温检测、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和人流控制安排。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警方前日在粉岭搜出爆炸品原材料，并以涉嫌管有爆炸品罪和管有攻击性武器或适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分别起诉两名涉案人士，认为案件反映本土恐怖主义再次响起警号，黑暴的威胁阴霾不散。李家超发表文章表示，有关案件涉及搜获共 23.5 公斤可用于制造爆炸品的化学粉末，包括怀疑硝酸钾、硫磺、镁粉和遥控装置等，是另外还搜获弓箭、电枪和伸缩棍，以及大量的防毒面具、头盔、防护衣等，并有一批写有口号的单张。李家超严厉谴责罔顾人命的恐怖主义行为，又赞扬警方继续展现情报搜集和行动执行的专业能力，成功化解恐袭危机，俾市民安心过年。警方昨晚控告一名41岁男子一项谋杀罪，他涉嫌和在元朗安兴街50号发生的一宗案件有关。案中一名73岁男子和一名66岁女子死亡，案件今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凌晨1:45，警方接报指一男一女倒卧在元朗安兴街50号一个平台。警员赶到现场，那名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女子昏迷被送往博爱医院治理，之后在凌晨3:00证实死亡。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短时间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将会是拜登上任之后两人首度通话。 報道話兩人將會就香港問題、貿易、科技、南海等嘅議題進行討論。白宮發言人未回應報道。另外，拜登話國防部將會成立特別工作組，重新審核對華戰略方針，就情報、科技同軍事參與等範疇進行審查，並提出建議。拜登話審核的工作至關重要，借此制定涉及同中國有關的事務，以應對中國帶來日益嚴峻的挑戰。拜登又話有興趣了解有關中國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和病毒源頭的事宜，他希望了解所有的事實。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4.63， 瑞士法郎 0.891， 加元 1.271， 人民币离岸价 6.432， 英镑对美元 1.383， 欧元对美元 1.212， 澳元对美元 0.7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41.37 美元，卖出 1842.5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屯门公路嘅交通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段嘅中线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清咗场噶啦，不过都多车噶。龙尾去到青龙头，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屯门公路九龙深井至青龙头段咧就比较多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隧道入口范围嘅啫。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桥面灯位繁忙少少。红隧九龙入口淨係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长沙环道部分路段因为有啲水管嘅紧急维修，沿住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钦州街嘅中线需要临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中国靓娘，一切顺利。 Misha 话写呢首 demo 嘅时候咧，作品名称叫做《勇气》嘅。当时佢正准备要投入选秀比赛，面对前面有好多好多嘅未知之数，佢用咗音乐为自己壮胆，亦都为旧有嘅自己洗礼。作曲叶巧林自己，加上 Yusuke Hatano， 填词有林若玲，编曲 Yusuke Hatano， 监制都有佢，加上 Edward Chen。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咗11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叶巧林《浸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Alex 啊，牛年边啲生肖咧系犯太岁咧，究竟边啲方位好咧？啊，要去边度摆位咧？即系点算好啊？ 超 B， 你唔使问我啦，你梗系问佢啦。 大家好，我系李成泽，恭喜发财，希望牛年个个咧都系最牛嗰个嚟嘅。记得啦，约定大家，我会喺年初一同年初四嘅美元康康等你一齐分享流年运程。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牛气冲天到新岁。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Year One 的学生罗美晴。咁我哋 Ivy 嘅团队咧就合力研发咗一个云端智能虚拟助教系统 All Screens。呢个系统就赢咗2020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学生创新大专及本科组嘅金奖。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神光出双梁。 今日我哋讲下 机灵小和尚。不少七八十后对这一位的一休僧一定不会觉得陌生的了。他是一套相对长篇的动画，总共有296集。1975年开始在日本播放，总共是播了8年。而香港呢，就是由丽的电视一路播到去亚洲电视的。这套卡通轻松搞笑，亦都是有少少的教育意义呢渗透在里面的。所以亦都是因此获得日本中央儿童福祉审议会的推荐。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呢，其实就是真有其人的，是一位14世纪的和尚。本来他是一位天皇的王子，后来就出家，最后亦都是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僧人。不过在卡通里面，一休所经历的故事呢，大多数都是来自一些民间传说或者原创故事，跟真人就不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一套可以说是以道人向善为目标的动画，大家跟随着一休僧的修行，亦都是可以领悟到很多人生的道理。就算而家睇翻，大人同细路相信都可以睇得津津有味噶。 你有睇过啦啩，崔杰彤？ 点会啊？ 吓？点会？ 我冇、啊，真系。但系首歌我识嘅，啊真系好搞笑。我以前 冇冇睇过，因为佢重播咗好多次噶。 哦，系咩？ 系咯，后来冇乜嘢播嘅时候，耐唔时都会摄翻出嚟噶嘛。 因为本身我自己又唔系成日都即系追卡通片嚟睇嘅，咁、但系呢个名咧就会识嘅。我就系话前几日我唔知听到边个人喺度讲，哎巴闭啊你咁样，跟住我仲喺度即系口噏噏咁样唱佢首歌，巴巴闭闭巴巴闭闭，跟住嗰个朋友就即刻问我，咦你有睇过咩？咁样，我话冇啊，但系。我就認識呢首歌咯，係、啊。 咁呢個可以話係最早期嘅一套叫做老少咸宜嘅卡通片之一啦。 係。 咁又未唔係屬於魔法啦，即係啲少女嗰啲變啊變啊嗰啲，又唔係機械人打打鬥鬥嗰啲咁樣咧。 同埋佢又唔係 Q 版咗喎。 係啦、 啊。係啦、 啊。佢人本身係 Q 啊嘛，個樣。 係係、啊。本身個樣係靚嘅，係啦、啊。但係佢又未只係卡通人物嗰啲樣咯。 同埋就賣緊一啲叫做聰明才智嗰啲咁樣嘅主題啦。咁所以睇嘅時候咧，細路仔會覺得啊～好似同自己年紀一樣嗰啲人咧，原來可以咁叻，咁、就可以對付到，唔係話淨係嗰啲大人，連嗰啲城主啊啲都可以對付到，就覺得佢好似一個英雄咁樣。 係係，有啲代入感 啊，有啲代入感啦。阿 Vincent 你睇係睇麗的時代定係亞視年代啊？ 其实我出世嘅时候麗的已经冇咗㗎啦。係 咩？ 係啊。 哇！我都唔記得咗邊一年。边一年转名咯，都唔记得咗。 嗱，因为其实咧，亚视 你直接问梁学熙，你几多年出世啊？ 我嚟紧，我嚟应翻新年嗰样嘢，我嚟紧系迎太岁嘅，自己上网 check 啦。 你系迎太岁啊？好多都系迎啊嘛。 迎太岁即系本命年啊？ 唔係 ， 唔同嘅， 我即係有幾個可以估嘅。 陣間叫我聽問下街哥，迎太歲即係幾多歲咁樣？嗱，咁呢套卡通片咧，咁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啦。佢個主骨幹正話，梁學熙都講咗咧，就係原本一休佢就係呢一個其中一個皇室後裔嚟嘅。咁當然咧就即係被侵略之後咧，咁就被一啲新嘅帝王咧。就驚佢會係變成另一個 icon 出翻嚟謀朝篡位啊嘛，於是乎就逼佢啊，咁你去咩啦？做和尚啊，咁樣就是、一個咁樣嘅故事開始。咁但係佢每一個故仔後邊咧，咁其實都係有一啲好有教育意義嘅內涵喺裏邊嘅。咁有一集咧，我好記得嘅，咁就話啦，佢原本想城主咧就想刁難一休啦，咁我就話我哋成日聽到有隻老虎喺度為患啊！即係對我哋嘅人民咧，就會造成生命嘅威脅。好啦，咁跟住咧就係、是、叫阿一休，咁你可唔可以捉咗佢啊？咁一休就話：咦，其實我係一個細路仔，我點樣去捉老虎咧？咁跟住就話：好啦，既然係咁樣， 你可唔可以叫只老虎出嚟？你叫到只老虎出嚟，我就捉咗佢啦。 嗯， 咁即系佢用翻呢一个计谋啦。咁跟住咧，嗰个城主咧就话：啊，又似你啊！你想用呢条桥嚟叫我搵啲人捉只老虎出嚟？咁你咪即系你唔使捉啦。跟住咧，佢就心生一计，喺个屏风上边画咗只老虎。 嗯， 然之后咧就将个屏风推出嚟，就系话一休。就是呢只老虎啦，你同我捉咗佢啦。咁跟住咧，跟住阿一休就话：吓，哦，原来系咁样啊！咁跟住佢就喺度谂计啦嘛。如果你一只屏风上面画嘅老虎，咁啊，即系唔会走出嚟啦。咁唔会走出嚟嘅时候，佢系点捉咧？咁跟住，如果佢捉唔到嘅话，咁佢就会可能即系被处罚噶咯。咁跟住佢系谂，每一次阿一休谂嘅时候，大家都会记得啦。佢一定会打坐，然之后用两只食指舐舐自己啲口水，跟住喺自己嘅光头上边转转转，佢必定有呢个 指定 动 作， 指定动作，每 即系好似美少女变身咁样。 系啦，美少女变身就系咁样啦。佢每一次转转个头壳之后咧，就跟住有啲木鱼声，笃笃笃笃咁，跟住佢就谂计啦。谂到之后，嘣，跟住咧，佢就真系对住嗰个纸屏风，嗰只老虎，然之后咧就拿起件衫，攞埋嗰啲侍卫嗰把刀，然之后就大声喝只老虎，老虎。你够唔够胆出嚟见我？你如果你唔够胆出嚟见我嘅话咧，咁我而家就喺度等你，等到你出嚟为止。咁跟住老虎一路都唔喐啦。咁跟住咧，啊一就一路同嗰只屏风上面嘅老虎喺度对峙紧啦。咁跟住咧，老虎一路都唔出。然之后隔咗一段时间之后，一休就话啦：，皇上，老虎已经唔敢再出嚟噶啦，你放心啦。跟住咧，佢就当化解咗呢个危机。咁当然听落嘅时候好似一个。即係幾無聊嘅故事，而家我哋聽，即係 你玩啊咁， 即係玩啦。咁但係當時嚟講咧，就會覺得由一休俾皇上戲弄，皇上咧就畫只老虎，又要對付翻一休，一休再諗個方法對付翻佢咧。呢啲橋段就會經常出現。 哦，咁唔怪之咁受歡迎啦，即係就咁聽落咧，我覺得嗱，雖然你就話我哋現實當中啊，即係你玩咩咁樣，咁但係有時候，譬如你喺辦公室啊，或者翻工呢啲情況咧，有時你明知係 永遠用得着 嘅，係啦，明知有啲陷阱喺度嘅，但係你就唔可以即係直接話佢噶嘛，你就要揾一啲方法咧，就係即係推咗佢，係啦係啦，用一個手腕去推咗佢，咁啊呢一啲可能真係學到嘢嘅喎，係嘛？ 即係話呢個。好似叫做有啲賣弄小智慧咁樣， 是啊是啊， 但係佢另外有一啲咧，就我講多兩個就少少時間，有一個温馨啲嘅，咁有一個咧就係叫做動物智慧嘅。我問問阿崔傑棟同阿梁岳希，如果大家一班人去野餐，咁啊當然有啲嘢要攞噶啦，咁大家就當係你又要攞食物，咁佢要攞一啲用具咁樣啊，你會選擇攞好重嘅食物？还是攞一啲冇咁重嘅，譬如话台台凳凳啊。 咁我揀食物啦，梁学希咧。 我都系揀食物，因为咧你食完就唔使拎翻走啊嘛。 就系啦，因为一当时又系揀咗一个嘅食物嘅，咁样就话走嘅时候我咪可以好轻松走咯。反而啲师兄弟咧去走嘅时候咧，就又要搬翻啲台台凳凳走，仲悭啲咁样。咁另一个咧就好感性嘅。咁就係夜晚佢哋露又係好似露營咁樣啊！咁跟住咧，佢見到阿師傅，佢有個方丈師傅咁啊，見到師傅咧夜晚成日好似有蚊喺度騷擾佢咁樣，跟住一休佢點樣處理呢件事？ 我俾個蚊帳佢啊！ 冇喺野外啊嘛！ 野外啊，咁佢瞓喺師傅隔離，俾啲蚊叮自己， 好偉大啊！ 但係點樣瞓咧？點一休咧就係除咗自己件衫。瞓喺方丈隔篱，等啲蚊咬自己，就唔会咬方丈。 哇！呢、這个简直系放题嚟嘅。 唔系啊，呢、這个好耐好耐之前咧，嗰啲埃及王已经有噶啦。 即系搵呢啲人， 搵啲侍从喺侧边咯。系啊，真系噶。 咬佢就唔咬自己。 唔止除衫啊，要搽蜜糖添啊。 哇！ 咁样 make sure 嗰啲乌蝇啊、蚊啊，真系会嬲咗落嗰啲。嗰啲仆人嗰度嘛，系啊， 咁所以呢套卡通片咧都幾提議大家，即係如果有機會嘅話， 可以重温下， 重温一下，有好多好得意嘅，同埋好温馨嘅章節喺裏邊嘅。 不過呢個時候就梗係要重温下首主題曲先啦。 Bye. 前过年系咁， 以前过年系咁， 以前过年真系咁。 到底以前过年系点？系时候听下被遗忘的传统过年习俗。今朝早咧 ，Kitty 继续邀请到香港史地掌故研究者周树佳佳哥咧，同我哋讲下啲新年嘅习俗嘅。早晨，佳哥。 系，早晨，你好。 啊，琴日就教咗我哋讲嘢要好口啦，即系新年就开个好头啊嘛，咁啊人人开心啦，千祈唔好讲错嘢啊。好啦，今日咧，梗系想同大家祈下福啊。咁有冇话喺啲咩地方咩时辰求签，有啲咩嘅习俗大家要留意一下嘅咧？ 嗱，新年咧，新嘅开始啊，咁啊。傳統咧都好中意，中國人啊都好中意問下前程啊，即係問下來年嗰、那個嚇嗰、那個誒、吉唔吉利啊，婚妻點啊，家庭點樣啊咁樣。咁啊，通常咧以前咧就好興咧，就喺廟宇度求籤嘅。啊，求籤咧其實講真啦，就是、過去嗰十幾廿年咧，喺我眼中啊，其實香港嚟講都係式微近啊。即係唔係好多人咧會去求籤，因為可能逼人啦、啊。而喺廟宇啊煙勁啦，咁啊好多人後生嗰啲都怕咗，唔敢去咁樣。 唔係喎，佳哥，我見阿夏威夷嗰啲上頭柱香都係去人頭湧湧嘅喎。 系独系嗰间啫嘛， 系嗰间， 系水公庙嘅啫嘛， 系啊系啊， 即系其他啲庙咧，相对嚟讲就真系就较为人烟就稀得少啲噶。我细路仔啊，我细路仔嗰阵时啊，排队排半日先入到去噶。 哦，系啊， 系啊，好夸张噶嗰条人龙，而家已经系真系唔使排队排得咁辛苦噶啦，系得话所谓装头柱香先最挤一，即系逼下人咁解嘅啫。嗱，求签咧，咁啊，即系我了解啦，香港嘅签咧，其实就承袭咗呢个。广东嘅文化而嚟嘅，咁咧而家我哋讲签嚟去就即系啊黄大仙啦、啊、车公签啊、天后啊咁啫嘛，系咪啊？其实唔系噶，香港嘅签咧，我嘅收集起码超过80种，不过当中当然系啲人气劲噶啦，就譬如讲最劲嘅梗系黄大仙签啦，呢几年嘅最劲嘅梗系车公签啦，系咪啊？咁呢两种签都系大家都好知道，咁咧就大家都会趁呢、這个年初咧就去走去求签，就问下前程。咁通常问嚟问去都系四五样嘅啫。譬如话自身家宅健康事业就唔加埋啦，就系、是、婚姻系姻缘，我哋叫姻缘， 姻 缘乜嚟去都问呢几支签噶啦，咁样咁啊揾支红，揾咗红纸求咗签之后就 mark 低个 number， 即系写低个 number， 咁啊跟住咧就去揾买签纸，俾人去解签。如果唔使噶啊。自問自己個文學根底翻咁上下， 自己理解係嘛？ 自己理解咁上下，同個神靈溝通嘢咁上下嘅。喺買本簽簿，佢簽書，自己翻嚟研究得。咁樣而家有網上啊嘛，撳上網啊，啲簽文基本上出曬嚟㗎啦。係咯，就咁樣㗎。咁我以前咧，我嫲嫲就每年咧年初一咧都一定會幫我哋去求簽。咁啊，佢唔係求一間簽㗎，佢求多幾間嘅。 點解要求幾間咧？係咪即 係？啊嘛，佢哋。 fact check 下，我仲以为系咪啊？即系呢个个签咧，又未算系最靓嘅上上签啊！去第二间又试下，第三间又试下咁样。 几间互相补足下嘛。嗱咁样喎，讲真话，有阵时求嗰啲签你唔满意喎。 系咯。咁可以点咧？ 支支簽都上簽，唔係支支簽都大吉咁样噶嘛。 咁啊，揞住揞住咯，系咪先？ 民间就有个传统啦。就系咧，譬如话你，好惨啦，求嗰支下下签， 系点做？点做法？ 你就要去话，你就要求神， 求神啦、啊，跟住佢 神话，即系希望佢啊能够帮你化解。咁啊，跟住将嗰支签倒转，贴喺你拜神嘅一啲地方，譬如话啲土地位、一啲社坛位嗰度，将支签倒转嚟贴，即系意思系将佢运个运程逆转啊。 哦， 咁样做法嘅。啊、不過而家咧，據我睇咧，即係據我嘅自己考察咧，就好多人都唔係好識做啦。反而我喺邊度見到咧，喺澳門同埋喺大澳，大澳啲廟咧，我就見到有人咧即刻將支簽倒轉嚟貼喺個神壇嗰度，咁啊嗰啲全部下下簽。你一個下下簽調翻轉係咩簽？係咩字啊？ 上字啊？ 上字啦、 啊。 哦。逆轉嘅感覺啊。 嚇、 啊！咦？冇錯啦。 哦，即係嗰張簽文啊，係咪啊？倒轉咁貼。 哦。簽紙調轉嚟貼。 哦，千祈唔好攞走咗簽筒嗰支。签系啦，如果唔系唔齐噶啦，咁样 走嘅，你再下一个又唔使求 啦。系啦，我将张签文调翻转咁样贴喺度。 系啦，冇错。 嗯，都系一个几好嘅化解方法啦，吓。好，咁啊，听朝咧再同阿佳哥倾过，唔该晒佳哥。 好啊，问下阿小白同埋阿欧啊，你哋有冇试过真系求到一支唔好嘅签，点处理？ 我嗰阵时处理嘅方法咧，就去问嗰啲在场嘅工作人员，咁佢哋都系 点算啊？ 系啦，点算啊？ 即系又咪叫你贴多啲香油啦，咁样啊？ 咁佢哋都系同我讲咧，就话你应该喺边一度拜多几次，跟住咧就放翻入去就再求过咁样嘅，系啦。咁最后咧就冇强求啊！我印咗我嗰阵时细个，我印象最记得咧就系、是、求咗几次咧都真系好麻麻， 咁你真系好麻麻。 於是乎你求几次都叫冇强求。 嗱冇强求，因为我求到啲中评之后咧啊收够丑啦，咁走啦。 咁系强求唔到啫， 强求唔到啊！呢、這个冇办法啦。欧咧， 我啊就试过一次求得唔好，但系咧个解签嘅师傅咧就解得几好、啊 哦， 因为咧其实佢哋话我哋做庙祝嘅或者做解签嘅、嗯，其实咧都系想试下从住签文嘅提示帮你吹吉避凶嘅啫，咁、啊有啲唔好嘅嘢我哋避开佢。咁就會好翻噶啦！ 呢、這個就是、又係另一個課題嘅，即係作為一個解簽人咧，如果你見到佢真係嗰支簽即係差到無倫、你會唔會依書直説咧？ 係啦，究竟會唔會咧？ 係啦，其實調翻轉頭啊，如果嗰支我亦都聽過講話、如果嗰支簽係超好咧， 係 佢亦唔會講到足嘅喎，因為佢話你不能夠講到佢即係話天花龍鳳，你直頭即刻辭工啦， 係 會即刻中六合彩， 留一線， 要留一線又會係咁樣嘅喎， 可能係咁啊嚇，咁啊唔知係咪天機不可 泄露 啦？係啊，天機不可泄露。 可能有陣時抽到譬如唔好嘅簽嘅下嘅咁樣，咁都係一種嘅叫做警示。咁你咪全年即係樣樣嘢小心翼翼，都未防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喎， 都啱， 即係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正話就講阿嘉哥講到咧。就是说如果你求到啲瑕签，调转佢， 即系传统啊，就会调转佢贴喺个庙嗰度， 咁就会变咗好似好咁样。 系， 咁另外谂起咧就系譬如话嗰个福字啊，你哋屋企有冇念到个福字咧系调转嘅，福到福到啊嘛。你哋有冇倒转念？ 冇啊，冇倒转嘅，因为我有听过另外一个版本咧，佢就系话如果你将个倒转，唔系佢会写晒， 倒写晒， 倒写咗出嚟啊。系啊，即系啲人系谂住滴出嚟噶嘛，点样写走晒啊？跟住 系，不过我记得佳哥佢有讲咧，佢话其实如果传统咧，其实都冇呢一个手势噶。 调转啊！ 系啊，佢话系唔知去到边一个年代咧， 系啊，好似系近期。 系啦，突然之间有呢一个潮流，咁跟住个个就跟手就 好似话有人贴错咗第一个，跟住大家 个个都嚟，横掂都系 咯。到啊嘛，唔系，但系第一个点解会贴错咧？ 可能真系咁啱。 可能小朋友贴咧， 系啦。 好啊，咁啊成日话贴个福字咧，咁你可能话我专正常咁样贴啦，又或者叫做专登调转去贴啦。你有冇见过啲连歪咗啊？即系佢唔系调转头，只系连歪咗个福字啫。有冇见过一啲咁样嘅情况出现 咧？连歪咗，呢一个又都揸得好正噶，尤其是 试试正正， 系啦，试试正正，一定会揾人帮你睇位噶。尤其是譬如你两幅挥春咁样啦，左右咧，阿妈都会即系喺后面帮你睇，唔对称啊，左右啊，咁样都会连得好靓仔噶。 我自己个人习惯啦。即係有陣時啲揮春咪個福字咪正正方方噶嘛，應該係中間一個福字咁樣啦。我就中意連嗰啲咧，就係佢唔係啱啱係個正方形，佢將佢先嚟扭歪咗，然後將個福字咧好似一個菱形咁樣中間咁樣，因為咁樣連咧就包保無錯。即係好容易對到位啊！因為你歪咗少少，你會覺得；反而正方形嘅時候咧，你就會可能上下條線歪咗少少，你連嘅時候自己唔會太覺得咁。 哦，係喎， 即係個設計係俾你防連歪設計。 防連歪啦。咁另外咧就有個福字啦，咁必定有對揮春啦，即係左右兩邊啦。咁你哋會唔會連埋嗰個橫眉即係？打橫嗰條㗎， 夠高啊連， 夠高 連 啦， 樓底矮咧反而容易啲連，反而嘅高腳都連得到香港啲樓啊。 但係呢一個format 係最整齊嘅， 係 啦，即係中間一個福字，冇錯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2月11日係一年嘅第42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323日。1971年2月11日，由联合国发起嘅海底武器控制条约，22个国家同时喺华盛顿、莫斯科、伦敦签署承认。到目前已经有84个国家参与嘅海底武器控制条约规定，禁止喺海岸线12海里以外嘅公海海底中放置或试验核武器同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条约在1972年5月18号正式生效。条约亦是对已经签订了的三个国际条约，包括南极条约、外层空间条约和拉丁美洲无核化条约的扩展和补充。2月11号出生的朋友会努力改善周遭环境和生活品质，容易被自己投入永无止境的日落追求之中，亦希望可以投入更多知识、创意、灵性上的活动。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追求和平是不是都是你们的人生目标之一？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签订条约背后的意义，是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理想，还是只是表达给你自己看，我们都签了一个字？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哇，好香啊！ 好好吃啊！ 丰衣足食，轻团圆。 我是敏感时刻的茉莉彭晴，我想问你，如果要煮一道菜送给家人，你煮什么呢？ 梗是蒸鱼啦。 蛤？因为你觉得我好鱼啊？ 哎，好鱼就啱，好鱼要拿来蒸，那就年年有鱼啦。 那啊，祝大家 年年有鱼。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一家人幸福团圆。 五、四、三、二、一， 新丑牛年好快就到，港台电视31今晚 年30晚陪你到手，特备节目《牛气冲天贺新岁》，一众嘉宾艺人玩住游戏倾住偈，热热闹闹同你一齐倒数， 仲会上演日常8:3031长知识终极决赛，想知边个成为牛年第一位大赢家？ 牛气冲天贺新岁，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恭喜发财，我私分祝大家情场得意， 我崔杰彤祝大家替结良缘。 今个星期六晚10至11，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和崔杰彤主持的周末有情人，不是同大家拜年，是同大家讲情人节有没有试过嗌交呢？ 是啊，今年情人节在初三赤口、啊、 我已经想到了，你同他讲 BB 第二招没事的了。 第二招初四、啊、初四那么厚面、啊、 On a Saturday night，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咧个别发展，咁啊，道指咧升61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5点啊。摩根大通嘅总裁咧就认为啊，近期嘅形势咧，除非急转直下嘅啫，否则啊，美股出现调整咧，可以话系言之尚早。所以咧，大家对后市都可以睇得好啲啊，连30晚咁、啊、今日咧就半日市啊吓，港股。看來大家都可以早啲收爐，早啲翻屋企陪下屋企人團年，食個團年飯啦。 今日係年30晚，即係鼠年嘅最後一日，唔少人都會為自己過去一年嘅得得失失做一個年結。 就好似一个个人嘅检讨报告咁，睇下自己有啲乜嘢做得未够好，有乜嘢可以再进一步。如果嚟到呢一刻，你依然觉得自己做得未够好，又或者仲有好多目标未做到，咁你就要记住啦。Every man is the architect of his destiny. Every man is the architect of his destiny. 想知呢句说话乜嘢意思？林慧，转头话你知。 咪喂，冇乜问题啊，林计，咪懵懵闭啊，当掂就要发威，啲钱就会继续嚟。冇米，只鸡就提啊，撞鬼，咪巴巴闭啊，谷猪就杀只鸡啦，啲钱系会继续嚟。过节送礼立定例，水鬼升王啊靠老细。搵红毛泥啊，冇计，咪鬼食泥啊，使钱当交水费啊，再下奉劝各位，啲钱系会继续嚟。 Every man is the architect of his destiny. Every man is the architect of his destiny. 意思即是说，命运永远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Every man is the architect of his destiny. 不如就趁着今日是一年的最后一日，为来年订立一些新的目标。我相信只要你有信念，有坚持，肯努力。Every man is the architect of his destiny.命运绝对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成功亦一定指日可待。在这里我林慧都祝你马到功成，来年一定感受前程。 由这么多位嘉宾的失败经验 带给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这个环节呢，阿 O 和 Kitty 呢找来一位呢可以说是年轻的创业家啦，因为看回他的创业道路呢都做过很多不同的事情，一二年的时候呢就做玻璃餐具啦，跟其他朋友合资呢都开了一间 cafe 的，那那间 cafe 在中西区中上环好超，但是呢现在呢最近的时间呢又叫做再开多一间咖啡店，这间咖啡店就在屯门的，在个创业道路上面呢就要请这位年轻的女创业家出来啊。咁有 Cindy Pan， Cindy 早晨啊。 早晨 Cindy。 早晨 Kitty。 你好啊。咁啦，我哋一二年嘅时候呢就第一次正式呢以一个 B2C 嘅一个形式做生意啦。嗰次呢就是做一啲玻璃茶具喎，咁样其实嗰次我知道你都有啲获利啦。咁、那个经验系点㗎，同埋一开始点解諗住创业呢，系咪自己都喜欢嗰啲玻璃茶具，即比较 girly 啲啊，比较女性啲啊，咁、我觉得哇咁靓，不如我自己代你翻嚟做啦，咁样，咁嗰个缘起系点咧 ？Cindy， 等你讲下。 咁本身其实都中意创业嘅，因为始终工资不得出头嘛，你都知道，咁所以因为个资金唔多啦，所以都向两个方向谂嘅，一系做 trading， 一系做 agency 咁样咯。咁嗰陣時好彩啦，咁就傾咗一個玻璃嘅茶具嘅 branding 翻嚟，就真係 agency 嘅。咁嗰、那個本就唔需要太大咯，因為其實就算而家都好啦，好多agency 啊或者 trading 啊，唔需要攞太多貨噶嘛。咁咁就開始咗呢件事咯。 系，咁嗰阵时你系觉得个市场会中意呢个产品啦、啊，定还是系唔紧要咯？既然第一次有呢个机遇，就试下先啦。即系当时有冇啲乜嘢嘅考虑嘅咧？ 都有噶。咁首先其实我自己会拣一啲香港冇嘅嘢咯。系啦，呢个系第一个方向啦。 系。 其二就 系 首先自己中意先啦。如果自己都唔中意，我都惊人哋唔中意啊，系咪？ 系。 嗰阵时咧，其实都有啲心红噶，因为其实我哋都爆。 紅得幾快嘅。咁嗰個年代其實嗰個年代好似好老咁樣。 唔會，我哋都好， 我哋都有經歷過嘅，放心啦。 明嘅， 係啊。即係嗰個時候咧，其實就啱啱叫做團購嘅崛起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賣得幾好嘅，加上呢樣嘢本身嗰陣時香港唔多。咁到你深紅嗰陣時咧，可能本身啲貨係放喺屋企嘅，跟住深紅啦，租倉啦，開始係啦，差唔多半年之後啦，發覺咦唔係喎，原來咧好多大財團咧佢會抄，所以由嗰個 moment 開始咧就冇計啦，始終自己資金唔夠，唔夠人鬥，咁所以就冇做咁多 marketing 咯，再諗一啲新嘅嘢去做咯。 我都啱啊，即係叫做賺咗頭嗰一陣啦。其實好多生意都係咁樣嘅，即係唔好話抄唔抄啦，即係抄唔抄就大家都會估得到噶啦。即係 佢唔係抄，佢財雄勢大啫，佢都想玩喎。咁佢一想玩，咪拱走咗你咯。 係啊，同埋第二就係頭先阿 Cindy 提到好好，即係嗰個團購啊嘛，即係呢啲熱潮咧，嗰一陣幫到你，咁就哇嗰一陣好勁，大家可能都會回想翻嗰陣時團購，可能大家都會上網買好多餐飲券啊，或者一啲買啲實用嘅嘢，買二送一啊，又叫埋啲 friend 一齊買。跟住過咗呢個熱潮之後，可能大家就轉陣去咗唔同嘅網上平台嗰度買嘢啦。咁又可能你影低張相咧，就已經上網揾到一個比你更加平嘅版本咁樣，咁亦都會影響到你個銷售噶嘛。 係。 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差不多半年發現咗呢樣嘢咧，就開始冇抌咁多資金入去做啲 marketing 啊、時間啊，都會少咗咯，係咯。 咁之後咧，再隨年漸長咧，就再開呢個咧茶飲店啦，即係水果茶咁樣啊，或者一啲珍珠奶茶類似嗰啲 friend 咧。咁喺中西區喎，嗰陣時我喺你 IG 睇到，哇，好勁喎，啲鋪租好好貴嘅喎，跟住間鋪咧又好打卡 feel 啦，即係嗰啲女仔可以有埲打卡牆咁樣攞住杯嘢飲咁樣，咁呢啲係最好做 promotion 噶。所以某個形義上我都覺得，哦 ，Cindy 都好神喎， 同埋佢好似食到嗰個潮流，係咯係咯，嗰時係咪都啱啱食正呢啲水果茶啊、花茶嘅潮流咁樣，就所以就諗住開一間呢啲可以打卡嘅店咧。 其實嗰陣時係啊，嗰陣時開嗰陣時，其實茶飲其實一路都做得幾好噶嘛。咁我哋都搞啲新意嘅，都諗住飲品加甜品，再加粉紅色，同埋呢當時其實我哋係揀咗一個比較旅遊點嘅地方啦，即係唔係真係下面商業區啦，係啲旅遊區嗰啲嚟嘅。咁最主要呢就係想promote香港嘅嘢出去嘅。咁所以當其時我哋嘅 product 呢，即係嗰啲飲品甜品呢，就係、是、以呢、這個港式fusion 去出嘅， 系咁，但系嗰个创业嘅经验又俾到啲咩启迪你？又透过呢啲启迪，又点样可以鼓励下听众创业咧？ 两样嘢啦，其一就系、是如果做生意嚟讲，真系个心境好紧要啦，即系因为嗰段时候都呢、這个香港个变化好大。咁所以呢你自己个心理質素要好高，你会遇到好多挫折嘅嗰段时间，但係你要好快第一时间向正面嗰方面諗点样去做返正佢，係呀，呢样係难嘅，因为嗰一次加上嗰一次我係同人合资㗎嘛，咁基本上我哋头一个月啲 partner 已经灰晒啦，得返我自己一个好正面，所以都几吃力嘅，加上我哋喺中环啦， 咁可能就即系有 首当其冲， 系可能真系有对生意上有啲冲击啦。咁啊，每一次咧创业嘅经验咧，都系为到下一次嘅开铺头咧做好好嘅准备嘅。咁啊 ，Cindy， 咁今日就即系再开多一个咖啡店啦，就会喺屯門嗰區嘅，好啦，嗱呢一個咧，我哋下一集會講多少少，究竟點解啊會 focus 喺手沖咖啡啦，又點解會啊由中西區突然間 去到屯門呢？ 喂，好遠喎、 啊！到底 Cindy 你住邊㗎？係 啊，咁樣咁啊，轉個下一集節目咧，我哋又可以同啊即係 Cindy 啊講多少少咧，佢啊即係成為呢個餐飲達人嘅道路啊嚇，咁啊下集再同你傾多啲好嘛？唔該曬 Cindy， 拜拜。 不同年纪有不同想法，新年你想点过啊？ 我会去公园度踢波， 能够一起吃餐团年饭， 最好啦，就冇瘟疫啦。 会透过电话向啲长辈去问候啦。 仲有好多利是 今日讲下你自己啊。 連續三日新年你想點過，我哋傾過啲細路啦，傾過父母輩啦，好啦，今日就講下我哋想點過。 嗯，咁你想點過啊，鐘哥？ 我成日話中間嗰一陣啊，即係上有高堂，下有僆仔嗰陣咧，最難搞嘅。嗱，你又唔可以收利是。 我哋唔可以收，都收长辈利是都收过。 长辈好少俾结咗婚嘅人噶嘛，即系偏少嘅，都唔系话冇，系偏少嘅， 少啲咯，数量少啲咯。 系喺呢个经济使费上边咧，固然之系要俾多啲啦。咁啊，你个最大嘅，即系我觉得阿 O 呢一浸咧，就最难搞啦。 系 点解咧？因为阿 O 咧，佢结 咗婚， 结咗婚， 冇小朋友， 未有小朋友，都变咗咧，佢冇得收。 哦， 唔系，但系收咗都系小白咁讲，佢都系帮佢储起嘅，唔关自己事。 系咯，储起佢嘛。 勉强阿小白咧，心理上觉得有啲有啲回笼啊。心理上，靓姐帮我代翻啲。 系啊，我谂住洗楼噶，如果有机会嘅话。 嗱，心理上会有啲帮助。 系 阿 O 呢啲咧，系连呢个心理帮助 都 冇。都 冇，系啊。 佢即系只可以付出。 净系有心理阴影。 只可以付出。 有个前辈同我讲话，每年有得派利是系一个福气啊！ 呢个 前辈喺我对面坐紧喺度，咪嚟咯！你唔记得咗啦，钟哥。 其实 我一入行你又讲呢一句噶咯， 呢啲都系自欺欺人嘅。 我系点啊？ 佢而家先讲真心话啊 ！Oh my god！ 每年过年啊，即系攞一封利是嘅时候咧，一路喊住嚟封啊！所以你见到啲银纸上边咧，应该有啲水痕，即系水印喺度，其实系泪水嚟咁啊！付出冇得收，付出。 唔系，但系真系，即系代表你有呢个嘅身份同埋资格去派利是 嘛？系嘅，系嘅，系嘅。嗱，咁啊，譬如阿小白，咁你而家譬如话你又系有细路啊，有父母又喺度咁样嘅时候，你自己过年嘅时候，你嘅心态系点样？ 心态咧，其实以前我未有小朋友或者未结婚嘅时候咧。見到朋友或者會派利是咧，我都會擁過去嘅，一齊鬥嘅。而家咧個心態真係 唔好意思啦， 係啊，真係唔好意思。即係就算人哋俾嘅時候咧，我都會即係話啊，我不如幫你俾我小朋友啦咁樣，即係個感覺會完全不一樣。咁啊，見到有啲朋友譬如中意鬥利是嘅，咁啊唔使佢講，其實自己咧都會行過去。即係嗱呢個心態又好似阿 O 話齋。其实有得派利是有一个福气嘛，又同阿钟哥讲个谂法又系一样，虽然都系即系而家揭露咗个真相啦，系咪？咁啊，但系而家就会觉得 讲笑啫， 系啊，讲笑啫。咁啊，但系都会觉得咧，啊派利是人哋收到嗰份嘅喜悦咧，我又真系几开心。 系嘅， 系啊。 嗱 O 啊，咁你譬如你派利是啊，咁你有冇一个习惯咧？就系如果见到面先俾，有啲咧就见唔到面咧，你帮我俾下边个啦咁样噶嘛。你会唔会有呢个习惯 嘅？会有啊，都话我入行嘅时候你教我噶嘛， 就算唔嚟都要俾。 系啊，礼数要做得足啲噶嘛，即系嗱，譬如我见唔到阿 Kitty 只小狗啦，即系假使间听日我哋做节目嘅时候，我都话，摘封利是俾阿小猪啦、啊，咁样。 哇、哦，多谢啊！ 系啦、啊，咁通常都会觉得，我估你都会啦，钟哥，系咪啊？你讲啊，我都预咗小猪嗰份嘅，钟哥。 佢即刻 off 咗。 我可唔可以打叉一句又唔好意思。 Vincent 啊，梁学熙都喺度。 可唔可以咧？如果系初一，我都带埋家犬嚟拜年啊。佢有埋新年衫噶。 你同我熄咗 O G 咪佢。我原本冇谂住俾阿小猪嘅， 而家佢唔俾唔得啦。 阿钟哥有两个小朋友同埋一只狗仔嘅，钟哥。 突然间变咗动物园啦。 钟哥，我屋企有养龟噶，不如介唔介意俾？因为我嗰只细龟啦， 你系咪真系有养龟噶？ 系啊，佢仲怀咗孕添啊， 怀咗孕？你养咗一只龟嘅啫，点解佢会怀孕嘅？ 单性繁殖咯，唔系讲笑啫呢个。唯一攞利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你可以去到几尽呢？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大家好，我系夏伟 B B。今日恭喜所有嘅听众咧，你哋大家都要身体健康，百毒不侵。 啊，夏伟姨，咁首先多谢你啦，今日就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今日年三十晚啦，知道咧嗱，其实而家市面上我哋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防疫嘅措施啦。咁大家亦都好关心啦，年三十晚冇得上头炷香嘅时候，咁你系会有啲咩嘅安排咧？ 年三晚咧唔会上头炷香啦，都冇办法啦，系咪？这个疫情又咁样，人又唔可以咁多人流，咁我又年初一去咯。 初一都是投资香烟嘛，是不是？因为我一定要去的，我要为我哋所有的人祈福吓，祝佢哋国泰民安，是不是？大家生活愉快啦。 夏威夷，你每一次去上投注香呢，都可以话系悉心打扮啦。年初一嘅时候，你又谂住以乜嘢嘅装扮去上投注香呢？ 我唔会令大家失望嘅。今日流年啊嘛，系咪？牛咁强壮，牛咁精神，咁我梗系做只牛牛啦。 咁新一年呢，夏威夷你自己又有啲乜嘢嘅新年愿望啊？ 系第一愿望都系国泰民安，大家身体健康嘅啫。咁希望个个都百毒不侵啦，咁咪好咯。 咁喺呢一个嘅疫情期间，你自己有啲咩嘅特别嘅措施去防疫噶？ 我唔敢出街噶，亦都唔可以啊，即系有咩 party 我都冇去噶，因为唯一保护咗自己，亦都可以保护大家咯。即系认真嘅 party 我系去唔到嘅，但系义工我就会做啦吓。最紧要戴口罩啦，系咪？洗手啦，接入水啦。应该是要咁做嘅，冇人都要。 夏威夷虽然新年我哋就唔可以话周围去啦，咁但系你自己喺屋企又会唔会准备定一啲嘅过年食品咁咧？ 我就冇谂到呢样嘢，不过我就真系自己煮饭噶啦。喺呢个疫情之后咧，就乜嘢都唔可以话出街啦，系咪？买定所有嘅嘢，准备食饭啊嗰啲啦，梗系即系平时我哋都要噶啦，过年啊咁啊系咪啊？鸡鸡鸭鸭都要噶啦，腊味啊嗰啲乜斋啊嗰啲咧。我哋梗要预备嘅，咁呢啲平时都系咁，而家我就系预备晒噶啦。咁因为我谂新年咧，我哋都唔可以有 party 噶啦吓。我去完投注香咧，我都系会翻屋企噶啦。或者我会自己咁啊，即系最亲嘅亲戚啦，咁啊同我哋食下饭咯吓，咁就比较安全啲咯。出边大排筵席咧就冇噶啦。 咁希望我哋啦，好快啦，亦都系可以系大家再聚下啦。咁晨光嘅听众亦都可以有机会咧，多啲听下你嘅声音啦，听下你嘅近况啦。咁喺呢一度咧，亦都系预祝啊夏威夷啦，你系嚟紧一年咧，继续系好似牛一样咧，龙精虎猛吓，身体健康啦，最紧要咧就系每一日开开心心。 最紧要牛马精神啦，今年牛年得噶啦，新年快乐吓，心想事成。最紧要就身体健康喎、要学只牛咁大力至得喎吓，百毒不侵啊！恭喜大家， 好多谢晒你夏威夷。 喂，好开心啊！点解会听到夏威夷嘅声音噶？ 唔系你估真系 每年咧呢、這个时候都会好挂住夏威夷啊，简直就系过年嘅象征啊！咁啊喺度咧，即系祝夏威夷仲有我哋亲爱嘅听众啦，即系新一年咧，好似头先咁讲，百毒不侵。咁啊呢个时候咧，我相信啊好多听众咧都会想喺新年期间咧送上祝福俾啲亲友嘅。 系有一个好仲系新蒸头啊！ 系啊，有个好嘅机会就当然就系打上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1872388而家咧可以。登记就打上去，咁我哋咧就同你安排时间播出，睇下咧几时送上你嘅新年祝福俾朋友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梁荣章，早晨啊！ 早晨 啊！ 系今日有咩介绍？ 三十万有咩好介绍？ 喂，今晚咧8点系以事论事啊！不过咧喺度同大家讲句啦，通常我哋咧就系梗系叫人睇噶啦节目，但系咧你都要衡量下，如果你今晚咧一齐食团年饭嘅人咧， 系 里边会有啲唔同政见嘅，就无谓。 无谓伤和气啦， 系啦，你衡量一下我今日要讲嘅内容咧，你有冇啲伤和气嘅位先吓？ 系 啦，咁第一样嘢咧就讲封区啦，咁即系封区啊，即系临年尾咧，哇 ，bang bang 声啊，大约有24000人咧就系受呢个检测啦，咁啊当中咧发现15宗啊，咁但系有好多封区咧都系零个案噶嘛，咁啊喂冇嘢喎，嗰啲市民就可能嘈噶啦，咁究竟系点样咧？咁又可以睇睇嘅，咁另外。另外呢个政情堂边学呢就喺度讲啦建制派嘅议事堂表现啦。咁呢就係嗱咁泛民呢去年11月呢就总辞之后呢咁而家呢就即係变咗好似係啲反对声音冇乜啦咁样。咁但係呢有人就批评我唔知因为呢冇乜反对声音呢啲官员就松懈呀、就被批评呢就係游花园。 冇認真咁回答啲議員嘅問題， 嗯， 即係可能諗住，誒你自己有嚟啊，唔會難為我啦，咁啊點知咧冇認真喎，啊連特首都覺得係咁樣， 嗯， 啊咁又會唔會咧，即係阿張建宗嘅提點下佢哋點樣作出改善咧？咁今晚又可以睇下啦。咁去到呢一個咧，日常八點半咧，今日會同大家講一樣嘢咧。過年咧以前就真係見好多啊，今年咧就唔知道會唔會受疫情影響咧， 嗯， 因為都揾唔到咁大嘅口罩去遮住個醒獅個口啊嘛。 哦， 係喎，啊， 醒獅其實咧真係好緊要啊！醒獅咧就係佢係中融合咗呢個武術啦、舞蹈啦同埋音樂嘅一種咧民間習俗嚟嘅。咁， 嗯， 咧就最緊要咧佢就係驅邪啦，係 啊， 避害咧嘅吉祥瑞獸嚟噶。 係 咁嗱，醒獅最緊要咩啊？ 醒咯。 冇錯啦，醒啊！即係你唔好咧，冇到人哋話你醒少少啊咁樣。嗱，今次咧請咗咧就係六個勇士咧，從未接觸過呢個醒獅嘅年輕主持咧，進行呢個特訓。 係。 咁睇下佢哋六日時間咧，可唔可以成為一隻好醒嘅醒獅啦？ 係，唔得就做大頭佛啦。 系喺侧边 笠住个头。 系咁啊！另外咧就会请咗一位咧叫 Ocean 嘅教练咧，一年八集咧教大家点样喺屋企里边咧唔用任何嘅特别器材咧，都要做一啲咧健身嘅动作啊，操 fit 下自己啊。喂，特别系啊，你知啦，即系硬系过年食年糕啊嘛。 系啊，食咁多嘢。 望住年糕，你就谂起自己啲肥膏，咁，样就真系咧唔得了啊。 系真系要有入有出。 冇错啦，一定要做多啲运动咁样。咁跟住咧就去到九点半咧，悠游在四方啊，幻想希腊咧就嗱，之前就讲过啦。咁啊，一位叫做查利嘅女仔咧，就同佢老公咧结咗婚之后咧，由英国咧就去咗呢一个希腊嗰度住啦。咁啊，翻嗰啲新工啦。咁问题你咯，喂，真系嗰笪地方你觉得好玩啫？ 嗯， 系咪嗰度住都咁好咧？同埋要面对个老公啊，成日要飞翻去英国嗰度做嘢，咁一个人面对咁多嘢，又惯唔惯咧？又会唔会令到佢呢一个咧，即系移民嘅决定嘅失败告终啦？嗱，今晚就可以睇睇啦。 好，唔该晒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寻日开会，决定要求科兴再提交疫苗额外数据，委员会两星期之后再开会审视。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专家委员会将会再审视有关数据，如果认为合适，就会向局方建议，当局会尽快认证作紧急使用。对于世卫要在下个月才审批科兴疫苗，而科兴的数据亦都未在医学期刊刊登，陈肇始话，专家寻日已经作解释，委员会内多名专家审视的数据同将会刊登的数据是一样，政府相信专家委员会的建议。他又说，政府已经密锣紧鼓准备疫苗接种工作，包括18区接种中心和私家医生等的安排。负责统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被问到会不会强制某类人士接种疫苗，例如老师或者院舍员工等。聂德权说，政府会做好疫苗接种计划，但是不是接种是个人决定，每名接受疫苗注射的人都应该清楚并在自愿的情况下接种。他預計市民日後接種了疫苗，控疫的安排相信和今時今日的措施會有分別。他又說，假如日後院舍所有人都接種了疫苗，家人亦都接種，相信風險就會大大減低。專家可以從科學實證去評估具體情況，從而向政府提出建議，可以在哪些措施上有空間作出調整。內地過去一日新增兩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都是由境外輸入，分別來自福建和廣東，沒有新增的死亡病例。上海新增一宗境外輸入的疑似個案。另外再多16宗無症狀感染病例，其中一宗來自吉林本土，其餘15宗由境外輸入。 内地至今有89736人确诊，84200人康复出院。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短时间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将会是拜登上任之后两人首度通话。报道说，两人将会就香港问题、贸易、科技和南海等的议题进行讨论。白宫发言人未回应报道。另外，拜登说国防部将会成立特别工作组，重新审核对华战略方针，就情报、科技和军事参与等的范畴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拜登说审核的工作至关重要，借此制定涉及和中国有关的事务，以应对中国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拜登又说有兴趣了解有关中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病毒源头的事宜，他希望了解所有的事实。天气方面，预测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31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65亿7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55.5跌5.5，快手386.6跌10.6，阿里巴巴259.4跌2.4，美团427.4跌3元，友邦保险102.8跌4毫，康希诺生物439.8升29.8，药明生物123.6跌8毫，小米集团27.25跌2毫，中国平安89.85跌6毫，港交所532.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59，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1，人民币离岸价6.434，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15美元，卖出1840.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正系隧道入口范围较为多车少少。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多车，其他隧道就大致正常畅顺嘅。咁路面方面咧，九龙区啊长沙环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嘅维修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钦州阶段嘅中线临时封闭，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观塘嗰边嘅佳廉道有封路措施嘅，佳廉道会封到去凌晨嘅4点，而将军澳嘅运龙路咧，都有啲临时交通安排噶，运龙路所有停车位系停用噶。花墟那边就有人流管制措施，如果去那里的话，希望各位都是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车速报告有顺利村到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上次 Still City 咧就揾咗 Dua Lipa 啦做佢哋嘅女主音啊，今次揾嚟另外一把咧好熟悉嘅女声啊，就系 Ellie Goulding， 有呢一首 New Love。 Think I forgot to breathe? Did you forget my name?I wrote your symphonies. They all just sound the same. Don't know what I believe in, 'cause I just kept moving on. Said I should take a seat. I know where I came from. I got new love, loving me. 绝对系一首高质素嘅舞曲啊！一班劲人，包括有 Susie、Ellie Goulding featuring Diplo 同埋 Mark Ronson， 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九位。New Lov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麦成晓， 他在前路迷茫的时候，透过展翅青见计划进入飞机维修行业，凭着他的耐性和专注，一丝不苟地完成导师所有任务，现在积极装备自己成为飞机维修员。 想知道麦成晓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看《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大年初三的二台院线，梗系要揾嘉宾嚟讲最新上映嘅贺岁片啦、 啊！阿四唔好玩啦，戏院三门边有戏睇啊？ 香港冇，但台湾有啊嘛！我专登揾嚟演员张， 张孝全、张震， 系就系姓张，不过唔系台湾人，而系香港演员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张启乐啊，想知道我一个香港仔点样打入台湾演艺圈，同埋台湾拍贺岁片嘅趋势，咁就要留意嚟紧星期日大年初三早上十点至到十二点嘅二台院线啊！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就嚟过年，都会两杯到肚，今日讲下葡萄酒嘅好处啊！可以延缓衰老、哦、因为红葡萄酒含有较多的抗氧化剂，譬如分化剂、黄酮类物质、维生素 C、维生素 E 等等等等，能够消除或者对抗氧自由基，所以具有抗老的作用。过年可以两杯到肚，不过饮了酒就不要揸车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 O。 晨光第一线同大家拜年， 今年见面唔系太方便， 转个形式喺网上同你拜年。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喂 ，Kitty 啊， 系 有冇谂住同外国人打招呼啊？ 我梗系想啦，拜年拜年，即系要同华南地区同埋全世界各地朋友拜年噶嘛？ 即刻啊，同北美嘅朋友打个招呼啦。 咦，好啊，系咪去到温哥华啊？我哋 好啊。喂， 恭喜发财！ 成日话有啲越洋电话，一打个电话打去边度啊？ 打去温哥华啦，梗系。 Janice 啊 ，Hello Janice。 Hello。咁嘅朋友，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 Janice，Hello，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咁、 我想问问 Janice， 而家你嗰边咧，过年嘅气氛点样先？ 嗱，因为真系疫情嘅关系咧，今年的确个气氛咧冇以往咁热闹嘅。咁、但系咧，亦都系因为疫情关系咧，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特登做一啲嘢出嚟俾大家去 enjoy 啦。咁啊，系啊，系啊，好得意噶。即系譬如因为我哋呢边咧，餐厅咧而家有限聚令啊嘛，只可以限六个人食饭，同埋系同一家人嘅。咁但系因为咁样嘅关系咧，好多朋友未必选择出去咧，好多餐厅就会整好多盘菜咧俾大家外卖翻屋企食。我哋呢边嘅盘菜咧，我相信就比起香港。讲贵好多咯，因为始终呢度嘅材料贵啲啦。咁但系睇落去咧，都有譬如包心刺肚嗰啲，你可以高级啲又有嘅，或者相宜啲嘅 就咁雞啊、冬菇啊呢啲豬脷呢啲都有嘅，有唔同等級嘅。咁但我估計價錢方面就貴過香港好幾倍咁樣咯。 我知道咧，我聽講啊，唔知係咪真啊？温哥華嗰邊咧話下午茶餐咧都有呢啲農曆年嘅 set 嘅，係咪真嘅咧？ 係啊，我都見到，因為我哋呢邊 好嘢喎， 係啊，好犀利啊！下午茶餐咧，佢哋 set 咗嗰啲 high tea， 即係三層嗰啲咧，譬如佢會做到個 macaron 咧，寫個福字喺上面啊，或者佢嗰啲一杯杯嘅嘢咧，做到好似一個信一個紅利是封咁樣樣啊，都希望大家有農曆新年嘅氣氛咯。因為我哋 multi culture 變咗年糕係嘛？ 係啊係啊係，即可能係農曆新年三層咧，佢會擺春卷咁樣咯。平時可能係食甜品嘅，佢會擺啲係可能係年糕啊、蘿蔔糕啊咁樣。都幾得意個，我覺得呢個 multicultural 都好融入我哋個中華嘅氣氛。 全盒入邊咁會唔會擠其他我哋意想不到嘅嘢㗎？嚇 可能呢邊會擠呢度品牌嘅糖果咯，未必係糖冬瓜、糖蓮子，但可能係啲呢度品牌嘅朱古力啊或者甜品啊咁樣樣咯。其實呢度都幾好嘅，譬如係無論係香港嘅牌子、大陸嘅牌子、台灣嘅牌子，甚至乎韓國，可能佢哋都過年㗎嘛，我哋呢度都買到曬嘅。 Janice， 我想問啦，嗱，頭先你都答咗我哋好多問題啦，好似一個記者咁樣啊，我哋收到好多料，咁我梗係好 appreciate 你啦。你呢啲好人咧，就應該達成一個新年嘅願望嘅。咁你今年有啲咩新年願望？等我哋神光第一線 ，total 六個主持人咧一齊用念力啊！幫你達成一下啦，你嘅願望係乜嘢啊 ，Janice？ 我嘅願望就係快啲翻嚟香港啊，因為我訂曬機票，本來翻嚟香港玩，但係 cancel 咗。我而家好想、好想、好想快啲翻嚟香港探所有嘅香港嘅親戚朋友，同埋喺香港聽你哋 live 節目。 好啊， 好啊，好啊！呢件事一定做得到嘅，今年之內我講噶，加油啊！俾心機， 翻嚟多謝曬， 多謝 曬，好，拜 拜。 神光第一线同大家拜年，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神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今年见面不是太方便， 转个形式在网上同你拜年， 神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我哋会透过视像形式同香港嘅听众见面，拜个早年。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朝早八点到十点， 神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神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年三十五晚食乜嘢好？ 食嘢之前咧都要打个电话祝福朋友。 系啊，电话1872388啦，咁啊真系要打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 call 一 call 呢啲身边啲朋友先，喂约你出嚟饮茶咯，因为嚟紧啦就会有机会放宽翻啦嗰个限聚嘅情况。如果疫情系转好嘅话，咁啊大家可以入翻戏院啦，可以去嗰啲健身室啊，或者嗰啲叫做跑步嗰啲。运动场啊， 是 是是是，跑友聚一下啦，啊，咁样派利是啊，跑个步啊吓，咁样，咁啊呢啲都开心事嚟嘅，咁希望疫情真系啊，即系过完年之后，去咯， 一扫而空， 系一扫而空啊吓，咁啊打个电话嚟1872388啦，咁啊将啲祝福送开去啦， 系啦，咁啊而家可以打嚟晨光 morning call， 咁如果有啲咩说话想同你嘅亲朋戚友讲咧，咁都可以即系留低你嘅祝福啦， 再唱多次，年三十晚食咩好？ 首先我想讲下咧，喺网上面我见到，因为好多朋友仔咧就 share， 即系而家喺屋企整糕啊咁样啊嘛， 好多人食盘菜咁年就， 好多人食盘菜团年啦， 上网。盘菜频率最高，高到不得了。 系系系，盘菜咧，我都试过屋企人有整过，咁我觉得都好出色，但系真系好大阵仗啦，系因为你每样嘅食物都有佢应该腌嘅味道噶嘛。虽然最后系摆埋同一个盘，但本身你都要，譬如有啲煎炸嘅，你又煎炸佢；有啲炆嘅，你又炆咗佢，跟住最后先摆埋一齐。 炆嗰啲先难搞啊，其实嗰啲咩海参啊嗰啲咧，要搞好耐噶嘛，要浸啊，跟住又要好多时间去。叫烹调啊，咁样 系啊，我都唔知道要几多个炉头先至能够整到个盘菜，咁所以咧都真系好觉得好劲啊！即系负责煮饭嘅朋友仔，我话咧喺网上面咧见到有啲嗰啲饮食 group 咧，主食 group 咧 share， 佢话咧佢啲糕咧佢就唔系煎，佢系用焗嘅方法。 系啊，佢话嗰啲年糕啊，或者黄金糕啊、马蹄糕啊嗰啲咧，佢话佢试过用焗嘅方法咧， 系咪用蒸焗炉买咗翻去，唯有焗咋？ 唔系、啊，佢话原来系佢嘅传统嚟噶，所以我都有少少兴趣想试一试。 边树乡下？ 我就唔知道去边树乡下啦，但系我见到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唔知道你哋有冇呢一啲嘅乡下嘅习俗啦？就系、是、话糕咧，佢哋就冇煎嘅，即系冇落油煎嘅，反而咧就系摆落个焗炉嗰度焗。咁我见到佢焗完出嚟嗰嚿甜嘅糕咧，又真系外面系即系干咗啲啦，当然会就好似有少少都脆面咁样。 定还是好似巢皮咁样？我一谂，譬如摆嚿年糕入去焗咁样啦，咁佢外面咪好似巢巢啲皮有浸衣咁样咯？ 佢又我睇嗰张相咧，佢就唔系巢皮嘅，佢就反而系好似起咗一粒粒咁样，就干咗嗰只。咁佢话咧呢一只嘅食法咧都 OK， 就系、是、外都系脆，里面咧都系软嘅。咁、但系咧就冇咗嗰个油腻嘅感觉。不过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大家即系屋企有好多阿欧你讲嘅蒸焗炉又好啦，气炸锅又好啦、我觉得都可以试下用唔同嘅方法。 炸年糕系咪？ 哇，可能别有一番风味、啊。 唔系 话， 会唔会得啊？不过咧，我自己年糕咧就真系中意食。讲过啦，我 系 洗碗布嘅朋友嚟噶嘛，啲年糕咧切完嗰把刀咧，好耐捽好耐都捽唔到，佢黐住嗰啲啦， 好黏啊， 难搞啊！我中意萝卜糕多啲，萝卜糕冇咁黏啊，通常。 但系萝卜糕好似再油啲喎，嗰、那个感觉。 哦，萝卜糕我可以无限食噶，新年嗰啲萝卜糕好重料噶，我啲亲戚整啲萝卜糕又瑶柱又冬菇粒又虾米，之前成日虾都喺入边，虾米再加虾系咩咧？就 是、哈哈大笑啦！ 新年笑哈哈的年糕啦，就 系嗱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即系大家喺屋企整糕嘅时候，都可以试下有唔同嘅食法或者唔同嘅做法，睇下会唔会又创到一啲新意出嚟咯。 芋头糕你 O 唔 OK 啊？ 芋头糕好 OK 啊！ 我咧就唔食芋头嘅，不过咧我都想唞一唞，所以就整翻个芋头糕，寓意过年有得唞。 唞一唞系嘛？芋头糕应该都系难整，因为多数咧收到朋友嘅都系。是年糕啦，同埋萝卜糕、芋头糕就少啲人整，我相信系难度比较高少少。 咁提唔提埋马蹄糕 啊？马蹄糕寻日讲咗啦，系啊，咁啊，其实咧之后我喺网上面咧亦都见到好多唔同嘅食谱啦。咁寻日我就话啊，将嗰啲马蹄咧可以切到星星咁样，因为佢透明咧，你就见到佢有啲星星嘅形状啦、其实啊，原来只要你揾一个靓啲嘅，好似蛋糕帽咁咧，我见到我有个老师咧，佢系用一个好靓嗰啲蛋糕帽嚟 整到。直情好似蛋糕咁啊，马蹄糕变蛋糕， 蛋糕咁 就系靠个帽啫嘛。 香港电台系一个大家庭，无论嚟自边个时段、边个地方，我哋都系一家人。农历新年，二台同你拜早年。 今日嘉宾系淑梅姐车淑梅。 今日呢位嘉宾咧，可以话系重量之中嘅重量级， 系 就系、是、我哋嘅成个香港电台嘅一个，即系唔好意思，我都用呢个字啊， 系 即系我哋嘅代表，甚至乎可以叫做吉祥物啊， 要咁样招财猫咁样， 梅姐车淑梅， 真系啊， 早晨， 你好啊，喂啊，钟哥，其实咧我真系几重量级嘅、即系由即系后生到而家。都好似未瘦過，呢個係我哋長年作戰嘅呢、這個嘅即係目標嚟嘅。不過咁、即係新年啊嘛，嗱、聽日就年初一啦嘛， 係啊係啊， 都係將呢一個嘅減肥計劃啦，係、延後去到年初七之後啦。 即係等食曬啲糕先咁樣啊！每一年都要延後 少少。要嘅。 咁先同阿淑梅姐拜個早年先啦，即係先預祝你身體健康最重要啦，心想事成，開開心心咁。 多謝你啊！希望我哋所有啊聽眾朋友啦，都係龍精虎猛啊，牛年發威。 咁大家都知道啦，阿淑梅姐可以話係喺晨早節目嚟講咧，無論邊個台，一台又好，二台又好基本上你都橫行啊，好多年 冇霸道啊嘛， 橫行啊。咁但係做咗咁多年嘅朝早節目。即係我先嚟有啲私心先啦，淑梅姐，俾啲感浪我哋，究竟晨早節目我哋應該點樣做呢？ 最緊要就係開心，開心，因為咧你朝頭早咧個個都會有少少眼瞓嘅。咁好想再搭翻落張床嗰度， 再瞓 瞓多陣，好唔好先？咁但係咧，佢如果能夠咧開住個心機，聽到你嘅聲音，佢覺得，咦，係咯，我要 拍火咯， 即系着咗裤计起身， 冇错啦，你咯咁样，同埋系充满希望嘅。咁呢一个咧就我哋做早晨节目最重要嘅一个嘅信息啦，就千祈唔好咧一开咗咪就话啊今日唔舒服啊，啊今日个天好阴啊，嗱呢啲嘢咧。知就得啦，唔好讲。 系啊，真系知就得啦，真系真唔好讲啊。 真系啊，即系将嗰啲嘅好嘅信息咧，全部系拱出嚟俾大家去接收啦。即系听你嘅节目咧，系有种热嘅感觉啦。呢、這个就我好希望啦，晨光永远都系有呢一种嘅感觉。 收到，一定会做，一定会做足嘅。 嗱， 淑梅姐，咁今日就年三十啦，咁系话喺你嚟讲咧，佢系今年过年。有冇啲咩特別嘅嘢需要做咧？嗱，因為大家都知咧，喺過往嗰一年，即係無論香港或者全世界，哇，大家都好多事發生。今年你有冇啲咩特別嘅準備咗？希望過一個好啲嘅年咧？ 其實咧就係、是、希望咧能夠將嗰啲唔好嘅嘢咧抹走佢。所以咧年廿八咧就即係洗邋遢啦。我睇下年廿八係 有冇啊？ 星期幾嚟先？星期二嗰日咧，我已經即係抹得好乾爽啦。 我堅守呢一個嘅傳統， 梗係要啦，係啊。咁同埋咧就係、是、會即係擺一啲好開心嘅年花啊，擺一啲吉仔啊，擺一啲。挥春啊，即系总言之咧，其实咧令到你个人嗰个嘅心境开朗嘅，同埋咧就系、是、有一种即系万象更新嘅感觉，即系唔单止系喺我哋啲电视广告啊、电台嘅即系播音里边咧听到呢啲，其实你亦都希望睇到多啲喺自己四周围嘅。其实我觉得咧呢一种咁样嘅吉祥嘅吓，即系感受咧，系应该即系每一年都喺度，即系令到你间屋系有个 焕然一新， 有 一个 生气 感觉， 同埋有一个香气喺度。譬如话买啲即系水仙啦，买啲年花啊咁样。其实咧嗱，今年咧我哋好多啲花农咧都系喺度即系。过紧一啲即系比较紧张嘅时刻， 即系佢哋仍然系寒冬啊，都未系一个春天。 系啊，咁我哋做市民嘅就应该即系大家互相扶持。香港咧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系温暖嘅家嚟嘅，即系我哋啊成个香港都系自己人嚟嘅。即系我哋咧有啲乜嘢系觉得系需要去帮下手嘅，即系。咪出嚟即系支持下咯， 互相支持。 不过记住要戴口罩啦，做好所有嘅即系防疫措施，咁咧就可以咧，即系大家即系有个开心嘅年咯，系啊。 如果淑梅即系譬如话即系过咗咁多个农历新年啦，你嚟讲边一个环节你系最着重咧？即系譬如话。年花定还是糕点，定还是封利是？ 封利是 边一样你自己系最紧张？ 我系最中意封利是嘅。我好早就已经啊，即系唱定晒嗰啲嘅即系直板嘅啦。如果冇嗰啲咧，都唔紧要，迎新抄都好好噶啦。咁入利是嘅时候咧，我都会有嗰啲祝福啦。希望即系每一个收到嘅利是嘅人咧，都系即系风调雨顺啊，身体健康啊，样都好。呢、這个派利是。是最开心的一件事，同埋有机会的话咧，我都希望今年都可以煎多啲糕啦。因为过往我屋企系即系最多人聚集嘅啦，倒数又会嚟啦，食团年饭又会嚟啦，开年饭又会嚟啦，即系一批一批嘅，即系我先生又咁中意人，即系人气嘅，系啦，咁中意即系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嘅。我屋企人又係有六兄弟姊妹，所以咧，即係每一年咧，我哋都係哇，成間屋咧都係充滿住人聲嘅。但係咧，今年咧，奉張竹君醫生所預，我哋係唔應該即係有呢個群體 嘅家庭 聚集嘅咁樣。咁所以咧，就我今年係比較上。有少少煩惱， 點樣咧？點樣處理好咧？ 唯有用電話啦、視像啦，即係大家都可以啦。咁我同埋我都鼓勵我啲家人啦，喺佢自己屋企嗰度團年啦，然之後啊影啲餸俾我哋睇下啦。啊，今年 意食啲乜嘢？ 都系喺网上分享咁。 喺网上分享啦，咁都系好嘅，即系我好多谢我哋有一啲咁好咁时代感嘅一啲 科技啊。 系啊，如果啲科技啊，而家系即系欠奉嘅话咧，即系我哋都比较孤单啊，即系都唔知道点样去联系 connect 外边。 因为阿淑梅姐，譬如今年即系嚟紧就年初一啦， 系啊， 咁有冇啲乜嘢可以即系俾到一啲嘅即系意见我哋？系如果正话你提到啊，系咪真系可以边度摆啲乜嘢花，或者摆啲咩糖果？今年咧就会好啲啊。 其实大家都唔紧要嘅，即系无论个方位如何都好，心情就系影响一切嘅，同埋你个面部表情嘅亦都影响一切。 但今年见唔到啊，我哋仲戴住口罩。 见到噶，见唔见到我就笑紧啦。 腰果眼， 腰果眼系啊，咁样。咁同埋咧就系多啲问好咯，我哋嘅声音都可以透咗出嚟噶嘛，所以就系一件好事嚟噶。 多谢你淑梅姐先。不如呢个时候咧，再同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同埋。舊日的足跡嘅聽眾們，拜個年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希望大家咧都係年年都係步步高升啦，牛年行好運啦，風調雨順同埋一團和氣。 再一次唔該曬， 多謝曬你哋， 淑梅姐嘅， 加油，撐住晨光啊，知唔知啊？繼續努力啊，大家繼續支持晨光第一線。 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几多点？记得避免去人多嘅地方。